服侍保管，若有女人厌侍丑陋多疾病者，但于地藏像前自心瞻礼食顷之间，是人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话，如果有类女子，佢厌恶佢自己呢个丑陋之身，而又多疾病嘅，只要佢于地藏菩萨像前一心一意啊，至诚恳切咁瞻仰以共礼拜地藏菩萨，咁啊以此礼拜功德啊，于食顷之间，是人千万劫中所受生身啊，都得到相好圆满。所以话服侍者，服于呢个上文之词。佢若是有一类女人，咁啊，点解就唔讲呢个男子，就单讲呢个女子呢？就因为佛讲女子啊，呢个业障特别深重，而女子呢个痴爱心啊，亦都系特别重啊。咁啊，所以现在地藏菩萨就系大慈大悲。咁啊，不单观音菩萨现呢个女子身化度女子，地藏菩萨啊，亦都系为一类所谓业障重女子啊，咁啊教佢敬礼地藏菩萨，亦能咧脱离呢个丑陋而得到相貌圆满噶。咁啊，始终个丑陋咧，不管是外表抑或这个内心都有的，若是说从这个外表来看，若是女子而生身这个外貌啊丑陋，等于说呢，人家见到她都不生一种欢喜或者尊敬心的，那就名为叫做丑陋啦。咁啊，若是话内心，咁啊，因为女子呢个痴爱情欲心系特别重，呢份内心嘅丑陋，咁啊，若是有人厌弃自己嘅丑陋，不管内抑或外，就多疾病者，咁啊，亦都系咧女子嘅疾病啊，咁亦多咧。比这个男子呢要来得多的。不即使普通的毛病，等于为一年三到十日中，如果平均来计呢，亦以这个女子的疾病多过是男子，所以说多疾病。那么始终这个多字呢，就是说有一类，就不是说在普通来讲，即是假如有一类，而他这个人啊，一年到晚特别呢是多病痛啊，那么这个就知得全身啊，他们因为杀业太重啊，所以感到今生这个肉体啊特别呢是多病痛。就或者有其他六根啊，唔得如具，都明为叫做多疾病。佢但于地藏像前嘅自心瞻礼啊，只要呢个女子佢个发心响地藏菩萨像之前，或者系用呢彩笔所画嘅地藏菩萨像。咁啊，或者咧系泥雕木造、金银铜铁造嘅菩萨像，咁你现在能够发心响菩萨像前， 自身咧，咁啊亦係好重要嘅，唔能夠馬馬虎虎。你真真正正生一種慚愧心啊，咪知得縮身，因為你曾收到呢個福報，所以感到呢個醜陋。由於縮身越殺越重啊，所以感到今生呢個四大肉體咧，特別咧係多病。你若是能夠明白呢啲道理，而又真正肯懺悔嘅，咁啊一定咧得到特求圓滿，身上具足。但你一定要自心，唔能夠咧大意啊，唔能夠咧係散漫，一定要好狠切咁，好至誠咁。所謂一心嘅尖禮啊！咁啊，瞻就係瞻仰，禮咧就係禮拜。咁啊，若能如是啊，得到乜嘢好嘅果報咧？個食顷之間，唔使話幾耐，只要好似食一頓飯咁短嘅時間啫。是人啊，千萬劫中，就似一個女子。他因為厭惡醜陋，而又厭惡自己多疾病，他一念至誠心，頂禮地藏菩薩，懇切懺悔啊！咁啊，在呢個食請之間，以地藏菩薩慈悲力加庇故啊，似一個醜陋多疾病嘅女子咧，從今以後啊，千萬劫中。所受生身啊，在有呢个千萬劫咁長嘅時間，佢每次受生都得到相貌圓滿，此就由於啊念地藏菩薩或者頂禮地藏菩薩所感咧呢個日後嘅福報。不是醜陋女人而不厭離身。即百千億生中，不常為王女，乃及王妃，宰輔大聖、大長者女，端正受生嘅諸相圓滿。咁啊，現在此一段經文咧，就係、是、有一類人啊，佢又好中意做花嘅女子身嘅喎，佢就覺得啊。女子身既然是苦惱多，那他就發起一點個菩提心了。那自己既然在地上菩薩前懇切至誠頂禮地藏菩薩，那食請之間能夠於千萬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圓滿，但還有很多其他所醜陋而又多疾病的女子啊，咁啊，萬一佢嘅善德唔夠深厚，而又自己都未曾遇到呢個善知識，未能發起啊頂禮地藏菩薩、至誠懇切供養地藏菩薩嘅女子啊，咁又如何可以啊厭離呢個醜陋，而了脱呢個多疾病呢、這個肉體嘅痛苦啊？所以他自己既然明白，因为念地藏菩萨之故，顶礼地藏菩萨法术之故，而得到千万劫中永离疾病、永离丑陋啊！因此佢就俾个慈悲心，念啊所谓同类个女子，因此佢就发愿啊，成佢自己。这个顶礼青年地藏菩萨名号的功德啊，咁啊自己都发愿，咁啊生生世世啊，咁啊在呢个受生之时，佢亦都咧吓，咁啊发愿，咁啊度嗰啲女子身，所以佢咧仍然啊唔厌恶。呢、这個女子身仍然咧生翻一個女子身，然後以呢個女子身啊 你都化到同类的女子间过之丑陋女人。那如果他不会厌恶这个女子间，一方面或者有一类女人呢所谓痴爱深藏，他不厌恶这个女生，或者有一类呢他就发这个菩提心要度这个女子身，所以他亦发愿要做回一个女身，所以他就不厌恶这个女子身。那么千百万亿身中一常为王女，那么日后受生，那么即使为女子身，他亦都做这个国王的女子，即是做这个公主啦，以及这个王妃，即是做这个国王的妃嫔，那么为这个女中的丈夫，个宰辅就大姓啊，宰辅就是宰相，去辅助这个国王啊，推行这个人政，那么宰相就名叫做宰辅。大姓呢就或者生于这个大姓之家，生在这个富贵之家做女子，那大长者女啊或者做这个大长者的女，那么不管为王女为王妃为宰辅大姓大长者的女，那么都是呢出人头地的，都是有他这个身份，有他这个高贵的气质，那然后呢以他这个福利，那么发这个菩萨心啊，来就化到这个同类身啊，他说端正受身，那么他呢这个相貌呢很端正啊，那么诸相亦都圆满，他自己呢享这个大福报。所以始终啊，即使在这个文字的表面，他是不厌恶这个女子身，所以生到啊这个王女或者为王妃为这个大姓大长者女，但其中呢咁亦有啊发菩提心，而再来以这个女子身所谓生到这个贵族之家，以他这个声望啊来到度这个同类的女子。不过由此经过瞻礼地藏菩萨的祸福如是啊，所谓由于他自成一心，那么瞻礼地藏菩萨那种功德，所以他得到如是的福报，即使做女人啊，他的八千万亿身中为王女为王妃为这个大姓大长者女啊，然后再发菩提心度这个同样丑陋或者多疾病的女子。阿福师普广若有善男子的善女人，能对菩萨像前作诸伎乐及歌咏赞叹香花供养，就乃至劝于一门多人的如是等辈啊，现在世中及未来世，常得八千鬼神日夜卫护，不令恶事，切勿其疑啊！都何况亲受诸患？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话，不管男子亦或女子，佢能够啊，常常以呢个歌颂赞叹地藏菩萨嘅功德，或是以呢个香花供养菩萨，或是劝于一个人或者多人念菩萨名啊，咁啊，此人呢，不管现在及未来啊，都常常得到呢个天龙八部鬼神啊拥护佢，永远呢唔会受啊这个不如意的灾患之事。博士普广 佢養咗一類是男子，又或者是女人，因為佢能夠發心啊，同埋供養菩薩，同埋或者讚歎菩薩，所以稱佢為善嘅男子或者善嘅女人。佢能對菩薩彰顯，咁啊，佢能夠時時在地藏菩薩彰顯啊，佢作諸地惡。始終呢個地惡咧，就唔係話喺菩薩彰顯跳舞喎，而係咧佢以佢自己所熟悉嘅嘅音樂，咁啊讚歎菩薩嘅功德，咁啊亦都有好多人咧懂音樂嘅咧，佢哋常常寫嗰啲曲詞啊，咁嚟讚歎三寶，讚歎諸佛菩薩嘅功德嘅，咁啊亦係一種咧供養法之，佢哋香花供養，咁啊以呢個香，以呢個花。供養地藏菩薩，咁啊，在呢個佛經裏邊啊，如果講到呢個因果呢方面咧，若人生前常常以呢個好香嚟到供養三寶，咁啊，日後得到呢個身有香氣嘅果報啊，咁啊，若然我哋信佛者常以呢個花嚟到供養佛。咁啊，花系最美丽嘅，可以讲系人见都人喜爱。咁你以花嘅功法，咁啊日后啊生生世世咧，感到上好如满，如同呢个花一样啊，人人见到你咧生一个欢喜心啊，以共呢个尊敬心。咁啊，所以六种供养之中咧，花同埋香啊。是列於呢第一和第二，咁啊，原來我哋有人啊，以呢個花香嚟嘅供養菩薩，不乃至勸於人人多人，咁啊呢一段經文咧，亦好重要噶。咁啊，等於話如果某一個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佢自己啊見菩薩嚟頂禮菩薩。咁啊，亦都常常咧用呢個歌詞讚歎菩薩嘅功德，亦都以呢個誠懇之心啊，香花供養菩薩。咁啊，呢啲人一個肯定啊，會得到菩薩嘅加庇啊，在呢個佛法之中得到呢個法利，得到呢個利益。咁啊，因此咧，佢就係勸人啊發心。所以佢能够劝到一个人，咁啊发心恭敬菩萨、供养菩萨，或者劝到咧多个人，或者两个人以上三四六七八九十，或者一百或者上千，都系叫做多人。你能够劝到多人咧，能够啊恭敬菩萨、清念菩萨人啊，用赞叹菩萨嘅功德。佢話：如是等輩，此一類嘅善男子嘅善女人啊，喺現世之中，即係現在世啦，即係今生啦，及未來世，即係由下一生至到再下一生，未來未來嘅生生世世啊，一常得百千鬼神日夜為護啊！咁啊，由於你自己念菩薩咧。你頂禮菩薩法相，亦都發菩提心，勸於一人多人，咁啊同樣咧恭敬菩薩、頂禮菩薩、念菩薩、供養菩薩，咁啊自然嘅功德咧，所有嗰啲鬼神啊，對你都尊敬啊，所以從日至夜咧，都維護呢個受持讀誦地藏經嘅人。咁啊，擁護呢個敬仰地藏菩薩像嘅人，都不令惡事切聞其耳啊！都何況親受之患咧？咁啊，令到呢個受持讀誦菩薩名、供養地藏菩薩嘅人，凡係嗰啲惡嘅事， 都不会经过他这个耳仔令他听到啊，何况啊会令他亲自受到啊，这个恶事苦事呢更加的不会。咁所以我哋咧明白呢个道理之后啊，我哋即使会讲经，最好啦，你常常同人讲道理，令呢个唔懂嘅人咧听咗之后，同埋生一种啊尊敬心，或者从此咧信佛归家宝，系一件功德事啊。但若是你即使唔懂佛法，你唔识得讲经说法，你就唔好自己自暴自弃噃。其实你都系一个法师啊！你只要你平时你系真真正正念地藏菩萨、供养地藏菩萨、赞叹地藏菩萨，而得到菩萨加持嘅好处，咁你发点心咧，你能够劝一个人或者多个人啊！他亦真係能夠聽你話，同你有緣，咁勸佢念地藏菩薩，勸佢咧係歸依地藏菩薩，咁啊讚歎地藏菩薩啦，供養地藏菩薩啦，咁啊你亦功德啦，你亦都係個法師啊，即係以一句地藏菩薩嘅名號，就布施同呢個人結緣啦。令他生起一个信心，生起一个欢喜心啊，令他生起咧呢个尊敬地藏菩萨之心，咁啊亦系功德嘅。咁啊以此类推，或是你念观音菩萨，你劝人念观音菩萨；或是你系一生人读诵受持金刚经嘅，你就教人啊，劝人啊诵金刚经。咁啊任何嘅经典。任何一尊的佛道菩萨号，你自己受持，你劝导人受持啊，都是同样的功德啊。八千鬼神，佢常常护卫你啊，所有一切的恶事都不会令你的耳朵听到啊，何况会令你亲自去受这个种种的痛苦恶事啊？咁啊，更加就唔会啦。此就由先嘅八大心，同埋恭敬供养地藏菩萨呢个八千万啊，嗰啲龙天护法事神咧，对你嘅加倍。不服之言好讲，未来世中若五恶人及五恶神及恶鬼。见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威敬供养、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，就或妄生机位，妄无功德及利益时，或怒耻笑，就或背面飞，或劝人共飞，或一人飞，或多人飞，乃至一念生机位者。嗱，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以刚才嗰一段经文咧，就系相反啦。咁啊，刚才嗰两段经文就系话，女人如果厌恶自己呢个丑陋之身，或是觉得自己常常多病痛，咁啊，念地藏菩萨嘅，瞻礼地藏菩萨啊。可以得到生生世世啊，同埋上好圆满。即使做翻一个女子啊，都系为呢个皇女，为呢个皇妃，为呢个大富大姓长者女，有权威有福德。咁啊，若是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呢个香花或者歌供养赞叹地藏菩萨。或者劝一人劝多人啊，恭敬供养念地藏菩萨嚟，咁啊，其实八千万嘅护法善神啊，嚟到拥护加庇呢个人，唔单话嗰啲恶事唔会啊临于佢个头上，即使呢个恶事嘅名啊，佢个耳仔都听唔到， 咁就説明念地藏菩薩個好處啦。咁啊，亦都證明啊，我哋發心啊，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自己念地藏名啊，亦都教人念地藏菩薩名所得嘅功德。咁啊，反過來咧，如果有人不敬畏啊地藏菩薩，或者見到有人不恭敬奉有稱譽地藏菩薩的形象啊，或者供養地藏菩薩，你對佢毀謗，你或者笑佢咧係迷信，或者自己咁樣做，咁啊亦都勸人咁樣做咧，啊咁你呢個就要過啊，咁啊亦都係無量無邊咁多。念地藏菩萨，供养地藏菩萨，得福无量，但系毁谤咧，亦都罪过无边啊！嗰个福施无广，咁未来世中，在呢个未来呢个五欲恶世之中啊，咁啊以后恶人，咁啊呢个恶人咧，佢哋专门啊，咁啊见到人哋信法。或者見到人哋供養恭敬香花，咁啊供養菩薩嘅形象啦，佢就生呢個毀謗心啊！咁呢個就叫做惡人啦、啊，得吸惡神，就惡鬼啊！咁啊有一類咧，咁惡嘅鬼神，即係嗰啲唔係善神就唔係善鬼啦。佢見有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咁佢見到啊，咪有一類嘅善男子，或者咧係善女人，佢就歸敬供養啊，歸就係歸依，敬就係恭敬，供養咧就即係花香燈蒲火鵝，或者同翻寶蓋，咁啊供養地藏菩薩。就讚歎之禮，常常咧讚歎地藏菩薩嘅功德，咁啊亦都時常啊，咁啊瞻仰菩薩，以供頂禮咧地藏菩薩嘅形象。咁啊，因為我哋生在菩薩之後啊，咁啊菩薩咧唔單話出世，亦都久已咧成道啦，都已經入涅槃啦。咁啊，我哋家先嚟出世，就等於話見唔到菩薩啦。咁啊，雖然見唔到菩薩，咁我哋可以咧見到菩薩嘅法相莊嚴。咁啊，然後自己咧就跟住發心啊，咁啊掃化地藏菩薩嘅形象啊，我哋恭敬供養、瞻禮讚歎，咁啊都係自己嘅善根啦。不畫妄生機位，呢一類惡神惡鬼嗰啲惡人啊，咁佢見到有人家歸於供養菩薩，佢就妄生機位啊，放鬆得啊，咁啊呢個好快唔快，你就化呢個地藏菩薩嘅形象，咁啊嗰啲形象啊，不過係微挑木造嘅啫。咁啊，你拜佢啊，邊處有功德噶？及利益事喎、啊。咁啊，你拜嗰啲微挑木造嘅菩薩啊，咁啊，邊處有得到好嘅利益啊？咁佢哋生一個毀謗心。咁其實咧，我亦都講過冇錯。咁啊，我哋嗰啲菩薩咪都係微挑木造，或者咧係用呢個彩筆去畫。但我哋拜菩薩之時，我哋唔係話頂禮呢個木頭做個菩薩，亦都唔係話頂禮咧用呢個彩筆去畫個菩薩啊，而係我哋咧頂禮菩薩嘅功德，頂禮菩薩嘅人格啊，因為我哋眾生呢個心念都係生生滅滅啊，妄想紛飛。一心咧谂埋嘅都系歪主意，所想嘅都系邪知邪见啊！咁啊，现在我哋有咁嘅善根，我哋见到菩萨嘅法相，见到菩萨呢个慈容， 咁啊，我哋顶礼菩萨之时，我嘅作伴，我自己咧系苦恼，或者咧系多病，或者咧系短命，或者六根唔具足啊，或者咧种种唔如意，都系畜生啊，唔孝顺父母，或者咧系邪人。或者是殺生害命啊，所以得到今生咧，時時都唔如意。咁啊，現在我哋有善根啊，同埋敬禮菩薩、頂禮菩薩，所以我哋就要瞻仰菩薩嘅德相啊，我哋瞻仰菩薩嘅慈容，咁啊，從而咧就啟發自己呢個信心，以奉呢個善根。我就學菩薩的德行，學菩薩的慈悲，我就學菩薩的願力啊，例如觀音菩薩啦，以慈悲出名。咁啊，所謂千處祈求，千處應啊，苦海的常作渡人舟，三十二應入諸國土，土門事宜。咁我哋即使咧冇菩萨咁大嘅神通变化三十二，咁啊，我哋就以呢个人生嚟讲咧，自己信观音菩萨，我哋念观音菩萨，敬仰观音菩萨，就教人念观音菩萨，咁啊，自利他系一件大功德事。啊，若是话我哋顶礼地藏菩萨啦，地藏菩萨嘅心愿广大。所以話信心道人個方正菩提啊，如果地獄離空誓不成佛，咁但我哋即使現身啦，係個業障之身，咁啊未曾有地藏菩薩咁大嘅神通願力啊，可以入地獄度眾生，但我哋要發願，要學地藏菩薩一樣，地藏菩薩亦都係因中發願。所以我哋常在地獄教化眾生啊！我哋如果尊敬地藏菩薩，咁我哋頂禮地藏菩薩之時，我哋就要學菩薩啊！嗰種咧，若果我唔入地獄啦，誰人入地獄咧？嗰種嘅心願，咁啊又話我哋即使咧現身暫時冇咁嘅能力入地獄，只不過發願啫。但我哋現在係個人，咁我哋亦都可以教人啦、啊，自己供養恭敬尊敬地藏菩薩，我哋亦可以隨份隨力啊，對呢個親戚有呢個有緣者，我哋可以教佢咧係念地藏菩薩啊，教佢歸敬供養讚歎瞻禮地藏菩薩。咁啊，亦都系同樣咧一件事根功德事。咁啊，千萬咧就唔好毀過啊！千萬就唔好講話咧，唉，你拜菩薩嘅偶像迷信啲啊！千萬啦，唔好講呢啲説話。我哋所拜嘅係偶像，一啲都冇錯。但我哋從呢個頂禮恭敬啊，呢、這個偶像之中而想念呢個菩薩嘅德性啊，想念菩薩嘅慈悲，從而啟發自己呢個信心、呢、這個善根、呢、這個願、呢、這個願力，咁啊確實咧係一件功德事啊，係一件利益事。若是有一類嘅惡人，恶神恶鬼去见到人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，如果你妄生机毁毁过或顶礼嗰啲偶像，系一件冇功德而奉得冇利益嘅事。你只要有一念咁个毁谤心咧，呢、這个后日恶果啊系好大嘅。咁話露齒笑喎，點解佢就露齒笑呢？佢又唔係嘻哈哈咁樣大笑喎，等佢睇人哋拜法，即拜觀音菩薩，就或者拜地藏菩薩啊，佢怎麼裂開呢個嘴呢？咁啊，少少地咧露出咗啲牙， 好快很快，咁啊快到咗菩萨偶像，咁佢自己咧呢、这个内心生咗毁过，所以佢呢个外表咧就系、露出啊嗰啲牙齿啦，咁啊轻轻地啊去取笑呢个敬礼菩萨嘅人，咁啊佢就画嘢露齿笑啦，就画背面飞。咁啊，佢又唔当面咧去闹人噃，唔敢当面咧去毁谤或者过分取笑啊！呢、这个恭敬供养菩萨嘅善男子善女人，佢只有背到面，嘿，呢、这个人咧好拜唔拜，咁啊拜菩萨偶像，咁啊佢就背面飞啦，背住人哋个面咧，咁嚟到非礼于人。非者咧，即系对呢个人咧唔礼貌啊，即系毁谤呢个尊敬供养地藏菩萨嘅人。佢就话劝人共飞，就话一人飞，就话多人飞，咁佢自己唔恭敬呢个敬礼地藏菩萨嘅，佢自己毁谤恭敬供养尊礼地藏菩萨嘅人。佢亦都劝人哋啊，嘿，你哋唔好拜地藏菩萨啦，啊，拜地藏菩萨有乜个好处啊？咁佢亦都劝别人咧，同佢一样，非议啊，呢个毁谤啊，呢个拜要恭敬供养归于地藏菩萨嘅人，啊，或者劝啲多人咧，同佢一样。就乃至一年生機位者，或者即使最少佢有一年咁短嘅時間啊，對呢個恭敬供養歸依扎那地藏菩薩嘅人啊，生起呢個毀謗之心，咁啊，然之後得到咩惡報咧？嗰位如是之人，以上呢個惡人，或者咧係惡神。或者是恶鬼，那就对于这个皈依恭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的善男子或者善女人，他只要生起一念这个毁谤之心，那么这个这样恶人呢，他所得的恶报，他的言劫啊，就千佛灭道机毁之报，佢常在恶地地狱啊！嗱，咁啊，言劫咧就系有一千尊佛出世，咁啊，此一千尊佛出世啊，在呢个言劫相继出世度众生，所以称佢为叫言劫。咁啊，言劫一千佛之中最初。就是叫做拘留尊佛，这个第一尊叫做拘留尊佛。那么我们释迦牟尼佛呢，就属于第四尊佛，而最后一尊即是圆觉嘛，最后第一天成佛的，你知是哪位呢？就是韦陀菩萨了，就是我们每一间大丛林寺庙里面，那么包括福林寺院，咁啊，呢個天王殿內咧有個韋陀殿，就係供養到一尊咧係韋陀菩薩。咁啊，韋陀菩薩現在做呢個護法戰神啊。咁佢日後在呢個圓劫一千尊佛之中，佢都係做呢個護法戰神。咁啊，等到圓劫九百九十九尊嘅菩薩。都已经成了佛，亦都度众生啊，化缘已毕。咁啊，最后第一千尊咧，就系、是、佢自己成佛，就叫做留智佛啊，就系、是、韦陀菩萨成佛。咁啊，韦陀菩萨，咁啊，点解啊？佢哋成日个面都系对住佛，咁点解佢又唔向外啊？全中国。乃至世界各地的佛寺寺院，除非咧就冇韦陀殿，差唔多有韦陀殿咁啦。咁啊，韦陀菩萨啊， 都是咁面啦，向住佛典，向住佛。点解咧？就因为韦陀菩萨啦，佢就护持三宝，佢又护持佛法。咁啊，由于呢个责任嘅问题啊，佢既然发心护三宝、护持佛法啦，咁啊，当然佢就唔愿意听到啊，系毁谤三宝，以共咧系毁谤佛法。因此个凡系见到啊，有人今毁谤三宝，有人今毁谤佛法，或者有啲人啊，冇呢个惭愧心，接着呢个佛教嘅寺院嚟到揾钱逃离啊，或者呃骗呢个三宝嘅金钱，咁啊韦陀菩萨都唔客气噶噃，佢嗰条金刚宝柱啊就会打落去噶。但系在呢个娑婆世界，所谓芸芸众生之中啊，咁啊真正行善者，以及真正护持三宝者，咁啊比例嚟讲就唔多。咁啊等于位菩萨咧，咁啊岂不是咪时时好似六欲金刚？所以佛咧就同佢讲：个韦陀啊，咁你要知道，所谓娑婆世界嘅众生啊，业障深重，我哋只可以咧，不尽我哋嘅能力说法咧，能够化度佢哋。咁啊，但系韦陀菩萨佢我见唔惯恨过世尊啊，佢话咁你容易啦、啊，佢话你又对住我。因为我哋嘅慈悲法相啊嘛，咁啊佛成佛嘅三国唔用万德具足啊，系慈悲圆满之相。咁啊佢哋对住我啊，咁啊成日睇到嘅都系慈悲法相啊，咁你咪唔使睇到佢哋嗰啲造罪业嘅相啦。咁所以韦陀菩萨咧就护持佛法，咁啊永远咧系对住佛。咁因此嗰啲佛典啊，呢个佛子里边咧，大殿咪一定系向住呢个山门，而韦陀菩萨个韦陀殿咧，咁啊韦陀菩萨一定咧四四正正啊，咁企响住，咁啊对住佛。咁啊，但系咧，全中国咧，所有嗰啲韦陀殿个韦陀菩萨，咁啊都系企响住咯。你就好难以咧揾到一尊啊，咁啊韦陀菩萨咧系坐响树嘅，咁啊大亦有一个例外，亦只有呢个胡不归儿子啊，咁啊佢个韦陀殿嗰尊韦陀菩萨咧，佢系坐响树嘅，全中国只有佢嗰个地方，其他通通都系企嘅，咁啊因为护法天神啊，咁啊点可以同佛咁样坐响树咧？当然佢系企响树啊，嚟到护持佛法啊嘛。咁啊，又点解呢个胡不归儿子嗰尊韦陀菩萨啊，佢系坐响树噶啦？咁啊，在呢个历代所在啊，咁啊，从前归儿子有人个方丈咧，佢就好年轻嘅。咁啊，由于或者个人咧，似乎好似睇佢唔起咁啦，咁啊咁年轻就做方丈。咁啊，變成咧佢嗰啲供養少咗，咁啊，因此佢咧就自己閂埋個門，咁啊，就拜啲佛菩薩啊，咁啊，求韋陀菩薩護法，咁啊，韋陀菩薩佢又負責啊，咁啊，呢個閂門一切嘅飲食都要扶持噶嘛，咁所以韋陀菩薩都好着急啊。咁啊，既然咁呢个主持咁好道心，咁啊求自己护法啦，咁啊点样可以佢嘅心愿咧？咁啊突然间睇到呢个长江嘅上游啊，有一个米箱，咁啊运到啦好多船米啊，咁啊向呢个长江下流，咁啊因此就同佢化缘。咁啊，但系呢个米箱讲，佢话你叫我捐出嗰啲米咧。比归儿子都唔系难啊！佢话我现在开始响四川 開始跟住長江咧下游咁去，要好多日啊，成個月啊，咁啊先至去得到湖北噶噃。咁佢話邊有咁快啊？阿陳都話得，你只要點頭肯發心就得啦。佢話我有辦法咧，即日送到。咁呢個米商咪點頭咯。咁啊，韋陀菩薩就一夜之間，咁啊以佢呢個神力啊個威力咧，就將嗰幾船米啊，咁啊就送到湖北歸元寺個門口。咁啊，當時就送俾歸元寺啦。咁但係呢個方丈諗下。咁我從來未曾同人哋花言，咁我亦都未曾一出個口叫人家去送米啊，咁啊亦都未曾聽過有邊一個齋主，咁啊話發心送米嚟俾我哋，我閂埋個門咧，自己用功啊，咁啊拜禮陀菩薩，咁啊唔通真係禮陀菩薩顯聖，咁啊走去一睇啦，禮陀點啊先禮陀菩薩啦。咁啊，滿身都係濕嘅，等於話咧路上太辛苦啊，咁佢就覺悟到禮陀菩薩個護法啦。咁啊，但係由於禮陀菩薩佢一夜之間用佢神力，咁啊從長江上游跟住下行咧，一夜之間送到歸元寺，咁啊可能辛苦啦，咁啊滿身都濕曬，所以咧從今以後歸元寺啊。就數個尊禮陀菩薩啦，坐喺樹嘅，咁啊等大等禮陀菩薩啦，好好地咧係休息一下，咁啊都係屬於咧呢個例外，亦只係湖北歸呢個禮陀菩薩啦，坐喺樹，其他咧都係企喺樹嘅，所以連接千佛之中，第一尊佛啊，居留尊佛，釋迦牟尼佛。屬於第四尊，而韋陀菩薩咧就連接千佛之中啊，係最後成佛。咁啊，個成佛嘅別號咧就名為佢就留智佛。咁啊，現在呢個經文，佢話如是之人，咁假如啊呢、這個惡人佢毀謗。这个恭敬供养皈依赞叹地藏菩萨的人啊，他经过延劫千佛都已经是灭度了，当然这个时间很长，但是他毁谤那种的罪报啊都未曾受完啊，他说尚在这个恶地大地狱啊受苦，在这个无间地獄之中啊，來到受苦，我尚在阿鼻地獄啊，受呢個極